嚟，大家好。 喂 ，hello， 又到禮拜三嘅無所不談。喂，今晚嘅嘉賓大家使唔使介紹？ 真系好难讲，好多人都唔识我。 我介绍咗自己先，老表啊， 系啦，我系先人。中间呢个咧就系阿嗱，佢又叫佢个名咧就姚冠东，但系咧就个个人都叫佢东嘅。 唉，咁啊， 系啦。 Hello， 各位好啊，我第一次喺呢个巴打台啊嘛，叫巴打台呢个频道同大家见下面啦吓，小弟阿东。 本来我哋无所不谈有个环节咧就叫行行有段股嘅，但系阿东我真系冇办法将你归类，佢又做。嗱，你又做廣告啦，私房菜啦，舞台劇啦，呢個網台嘅主持人，我都唔知。 有時仲有專欄作者啊， 專欄作者 即係好多 多走， 即係好難歸。 唔係有時我自己都精神分裂嘅，到底咧，即係啊，即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到底我係咩職業嘅？你知我有仔噶嘛？即係啊，我點樣同我仔交代？其實我即係係咩職業嘅？我自己都唔知嘅，其實。 麥當勞 每個仔講兩樣咯， 係我得兩個仔啊。 咪每个仔讲两 工种点子四样啊？ 咁就系 一系你努力啲生多两件啦。 哦吓，再算系啲啫。咁所以即系我就系、是小弟做好多职业嘅。如果我正式啲讲啦，咁我主要嘅职业系我系广告人啦。咁即系我系做创意嘅，即系做 creative 噶啦。咁亦都做咗20年噶啦。咁即系最长或者系一个最我而家嘅生活里边即系最重要嘅工作啦。咁另外就系、是、都有好多嘢真系。咁另外一啲就系、是另外比较主要嘅就系舞台剧啦。舞台剧我主要系编剧啦、导演啦，同埋演员嘅。咁演员而家近年都转做半职业噶啦，即系我。而家我做演出，我都系收演费嘅，系要 吓， 所以咁 咁 亦都系曾经做咗几年，都好多年都其实做专栏写专栏啦，咁喺太阳报嗰时写专栏啦，咁喺谦杂志都有写专栏嘅，咁亦都出过书啦，咁因为我啲专栏就结集出书啦，咁亦都所以系一个专栏作者嚟嘅一个职业，咁亦都上年年尾至到今年年头一段时间，我谂有4至5个月咧系做私房菜嘅，咁亦都即系叫做系一个厨师啦咁样。 喂，你嗰个私房菜咧， 我好有兴趣喎呢一方面。 我其实系嗰次我揾阿东咧，就想去佢个私房菜搞聚会。点佢话装修？ 系啊，唔系因为装修期间呢啲通常话得装修咧，都系装修唔完噶啦。唔系因为其实就嗰、那个就说来有少少即系要压的的时间啦。咁点解会做咗下唔做咧？唔系冇生意，我个而家我今个一入冬，因为我煮羊腩煲啦，咁所以煮啲冬天嗰啲嘢嘅。咁所以夏天咧基本上休息嘅。咁你一翻到冬天咧，一入秋入冬咧。其实我推咗即好多好多单，咁点解要推呢？咁我谂众所周知，早轮咧就东周刊、一周刊封面咧就讲一间空围公司咧，就有啲股东又打斗又成嘅。咁其实嗰个咧就是我细佬嚟嘅，即系嗰个亲细佬嚟。咁嗰个私房菜嗰个地方，其实就系佢哋集团旗下啲地方嚟。咁所以佢哋有股东争拗咧，咁我又唔能够再用嗰个地方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因为归边噶嘛，即系咁，即系你话喐嗰陣時，鬱敏同蕭生我就歸唔到邊啫，咁但係親細佬冇得唔歸邊啊嘛，咁所以我就冇再即係冇咗個場地啦，咁主要係冇咗個廚房同埋嗰個招呼朋友嘅地方，咁我就唔做住啦，同埋即係此其一啦，原因 等佢搞掂咗先 set 咗先， 唔係原因二就係同埋我廣告嘅工作實在好忙好忙，即係我而家其實我本業係真係太過忙 了，我知啊，我做過廣告好多會死人嘅， 所以我而家好多嘢我都做唔到嘅，已經冇時間再做。即系例如你话即系其他嗰啲即系旁枝杂叶嗰啲嘢，例如网台啲搵唔到钱嗰啲嘢咧，即系啲网台呢啲靠热血但系搵唔到钱嗰啲嘢咧，即系基本上我就唔即系都要摆埋一边先，因为 停一停先 系啊，所以托赖啦，咁所以一路都系做广告，咁所以私房菜就暂停嘅。 但系你广告系做 creative 定 production？creative， 我系正宗系正宗嘅广告公司嘅创意人嚟嘅，即系咩意思咧？ 其实 4A 嗰啲啊 ，4A 嗰啲，即系我以前系 4A 出身啦。 系 咁，我同嗰啲昆虫盐社嗰啲咩吓，系咪叫盐社嘅呢度？是但啦吓， 是但啦。 咁嗰啲都系同事，同一间公司嘅。我哋以前咁，我出身就做广告嘅，咁我一毕业就做啊，做到今时今日咁咯。 咁咩叫正式嘅广告创作人呢？咁因为而家啲人话做广告，咁其实啊好多啊，其实做拍嘢又或者做广告啊，画嘢又或者做广告啊，即系好多唔同啦，系 咁好多范畴， 好多范畴嘅里边牵涉亦都有啲帮人哋买广告位，嗰啲又话自己做广告啊，甚至有啲只系凑客嘅，又话自己做创作啊， 即系系啦，言字边个讲 啊，即系有啲人成日话自己，我哋做创作嘅，我哋做创作嘅，我哋做本地创作嘅，我哋拍晒台话自己做创作嘅，你老母啦，你冇一日都冇做过创作，系咪啊？即系嗰啲人啊，唔使讲边个啦，系咪？我哋 唔系，其实佢系有创作嘅，喺人事关系 唔系啊，佢啲创作 流言蜚语系佢嘅创作， 唔系佢创作当真，即系当发生咗，自我 真系创作 咁啊，系吓 咁，即系我哋叫正式创作，我系创意部嘅，即系我一间当时系跨国公司嘅创意部嘅创总监嚟嘅，咁我哋系负责度广告桥，度嗰啲咩 slogan 啊、口号啊，即系嗰啲咩乜鬼嘢咩咩。死啦！最近嗰句，屌我自己都开咗咪又唔记得添。 最近嗰句 翠华，翠华 系翠华， 系啦。咁即系话经典味道始终喺度，即系真系写呢啲。 哇！呢啲先难，系呢啲先难谂。 其实几难嘅，系啊。咁例如有啲嘢用到而家嘅，例如宝福山又用到而家嘅，即系百年后事无微不至咁样。咁啊，即系呢啲殡仪咧，就用到而家好多好多句，其实都系用到而家嘅，即系例如涛大佢哋香港味道、香港制造咁都。系用到而家嘅，咁我主要系真系谂 slogan 啊，谂成个广告个桥啊，然之后就揾导演帮我拍咁咯。 哇！如果以前啲 4A 系由嗰个 product 嗰个招纸去推去边啲阶层，全部一条龙， 冇错，谂晒。其实我系度晒嗰啲嘢嘅，即系例如你个 brand， 你个品牌到底要点行，你个产品到底个设计要点样迎合乜嘢嘅目标。对象 边度消费阶层 嗰个创作咪一品豆浆， 一品豆浆啦，咁翠华啦。 以前我做广告咪招呼佢哋 咧，系啦，咁我就去揾佢哋制作公司，系啦，就帮我哋去执行或者去拍咗我哋个意念出嚟咁样。 掉个 storyboard， 跟住又俾啲 script， 我哋叫我哋度。 系就你点拍啊？呢啲分镜系点样啊？我想要大山大水啊！我想要十个裸女啊！咁样嗰啲咯。 系，不过最惨就系同佢哋啲大佬开会，佢真系哇天马行空。佢即系佢初头去谂出嚟系唔会理你点拍先嘅，佢先咧谂到条桥，就我哋去问佢，喂，好似唔得噶，咁拍唔到。 我哋有一句啊，武术指导，晓讲唔晓做 啊。系广告最攞命就系冇嘢唔得嘅，唔得就你唔得。 系啦，即系一层压一层咁样。 系啦，冇嘢唔得啊，唔得就你唔得嘅啫。 系啦，咁所以我就系即系真系广告公司里边嘅创作部嚟嘅咁咯。一路做到而家，咁到今时今日就唔止净系做创作部嘅嘢啦，即系乜嘢嘅嘢都要做，例如客户部咁都要做埋。客户部系做咩嘅咧？即系例如帮客去谂所有嘅策略啦，品牌嘅策略啦，市场嘅研究啊，或者你个目标对象到底点样啊？你个品牌应该点样卖？卖几多钱？入边啲 channel， 入边啲 distribution 嘅 channel， 啱用。 佢个 budget 俾得够。 系啦，唔话唔够嘅，即系一 睇下啦。你又要， 所以我哋嘅专业就系你俾乜嘢弹药我， 系啦， 我点打咯？即系我同你点样去分配？例如你个品牌根本系新品牌嚟嘅，咁你都系得嗰咁少钱嘅，咁我冇理由叫你拍大山大水，真系飞车噶大佬。 咪即系咩？咪即系美元发财咯，用咗几廿年， 即系用啲简单嘅方法去执行。即系用点样去将有限嘅资源或者叫 budget 啦吓，去变到最大嘅宣传效果、广告效果出嚟，就系我哋嘅真系做嘢嘅专业所在咯。 系喂，以前啲老行专底喎，即系你掰条佢搵佢倾， 系 掰咗条桥， 系 你唔掰我搵第间公司，但你都要俾钱佢，俾 consult fee， 依家冇 啊， 屌大佬 冇咗好耐噶啦， 咪啦，我做嗰阵时都冇啦，落去通街搵 talent 成日啲导演最兴，你帮我落街搵几个 talent 上嚟，我唔想见到啲旧人，老板通常就 系 用翻嗰几个。永远都系咁， 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啊， 所以我哋个做法而家即系喺2017年嘅做法咧，就系最好个人咧，即系勾高型啲，识多啲唔同嘅人，尤其是女仔咁样。 系啦。 咁又叫起手，有咩要帮手嘅时候，就揾佢哋嚟 casting 啊，咁样大家互相帮下 做。我都乐于做嘅啦，打卡片落去，喂，小姐有冇上嚟 casting？ 好彩我嗰个年代咧，就仲未有嗰啲呃咧训练嗰啲啊， 系 好多人都踊跃上嚟拍片嘅，就最难揾啲 talent 就系嗰啲卅岁。至四十岁中间啲男人 系， 最难揾系嗰只嘅， 得个老表 佢又佢又好想上嚟，又惊你冻佢， 系 最怕系嗰啲嘅，揾女仔系易揾，最易揾嘅， 唔系 Facebook 我大把啦呢啲女 吓， 唔系我虽然有啲即系 Facebook 嗰啲女，我就加多唔会 at 啦，咁即系托赖以前做网台，咁都识落一班啦，咁 巴拉沙 系巴拉沙，佢哋好有时有嘢都揾 巴拉沙好多， 个巴拉沙依家个新节目而家好正，因为佢冇减咗啲粗口之后咧。好听好多， 唔一定要 全身， 其实唔一定要爆好多粗口先好听。系 嗱，因为 粗口你系你咁啱唔觉意讲一个半个字咧，咁 冇 错 啦。讲真，喂，如果一个好烂口嘅女人咧，我谂冇乜边个买。 冇错， 唔系样样嘢要爆烂口噶嘛， 冇错， 个技巧就喺呢度嘛。你只系靠烂口、靠粗口、烂舌、靠屌人，屌有乜有？ 唔系冇人唔识噶嘛呢啲。 系啊，即系 咁，我使乜睇你屌人啫？ 唔系以前有一个。即系英国有一个政治家咧，讲句几好嘅，即系当佢就话，当你嘅对手不断用粗口闹你嘅时候，佢嘅即系话佢根本就冇 point 同你搏，所以佢只能够闹你粗口。 系 咁，所以你应该感到欣喜，因为佢冇 point。咁即系好似某啲台咁样，即系成日都爆粗，冇乜意义啦。咁所以不过即系话虽说回来，巴拉沙都勤力嘅女仔嚟嘅，佢都即系做节目都系有啲 talent 嘅，我觉得几好。 冇错， 系啊，而家都做得几好。 所以佢弹咗出嚟咯， 系啊，唔错啊，即系佢系都几咁，你即系原来好多人咧都觉得巴拉沙系一定系好辣啊，好个名又劲啊咁样。咁你大家如果识佢，你就识佢啦，我 先又识啊嘛， 系大家都认识佢。 撞过几次， 好乖，好顺噶。即系好得意噶，好可爱嘅一个女仔嚟噶。即 佢其实比较好，系偏天真嗰样。 系啊，巴经理 好大洗嗰种， 好悭好噶，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好巴辣啊，好粗口啊，好粗嗰啲女仔。好，你觉得你会觉得佢有教养？ 佢读完个 master 噶。 系啊，佢真系硕士毕业嘅大佬， 佢真系 一个好有即系好有行出嚟系好有教养啊，讲嘢好斯文嘅女仔嚟嘅，所以做嘢都即系都几落力嘅，即系几用心嘅。 系啊，所以佢而家我觉得佢个节目咧，少粗口之后咧，变得 high tech 咗，仲容易接受。男人只会中意一个情况下，中意听女人讲粗口嘅，搞紧嘢嘅时候，你大力啲乜？ 你嗰啲对白嚟噶，新人你真系信嘅咩？ 有人信噶嘛？ 即系你信我嘅咩？即系你信嘅咩？嗰啲即系一路砌一路啊，你就咬我啦！ 即系睇戏视听效果嚟嘅啫，嗰啲只不过 你付出咗，我要。 但系你烂口女 交翻你去。 系，点解我有个 friend 睇咧？喂，因为佢喺台湾嘅，佢喺茅山嗰条友，点解？唔讲边个啦，咁唔过瘾嘅佢。 哦，茅山喺台湾。 喂 ，hello， 喂，好唔好玩啊？茅山，但系佢一条友去，单赴茅山，我唔知佢搞乜嘢。好 ，anyway， 好，继续啊，我好多嘢讲。 系啊，我做， 继续啊， 做， 冇问题，继续啊。 系， 唔系因为咧，你系网台上嘅老行专员喺度对话，我对于你嘅感觉，我首先要。讲一次我对你嘅认识先。 好， 我第一次认识阿东哥嘅时候咧，就系喺人网嗰个 即场喜宴。你记唔记得几次啊？ 喂， 第一集 咁过瘾，我唔系第一集开始睇噶。 哇， 我睇嗰时候佢啱啱访问紧个 第一集 铁板烧嘅。 哦，铁板烧，我记得个铁板烧师傅。 个铁板烧师傅系有趣到咧， 过瘾 嘅。收咗 tips 就去富士大厦度洗楼。 其实我行有段股都有少少抄。 后来 系啊， 后来咧就出咗个节目啦，喺人网，咁啊叫星期五好女，哇，极爆呢个节目。第一集已经系好好笑，第二集佢哋磨合咗之后咧，就更加爆。 第二集系我觉得系。 唔系佢哋主客同埋下把分得清楚嘛？几个 系 有啲系专搞嘢，一个我唔介意做贱。 唔系我就系下巴咯，嗰阵时星期五女，我记得我系超级下巴嚟嘅嗰阵时。 阿 Lowell 同埋阿系啦，严社先生就 系受 伤。仲有阿力苏噶嘛，四个噶嘛， 佢三个成日恰鸠我嘅喺个节目度，嗰啲好笑嘅， 好好笑，好好笑。 咩冬睡啊嘛，又话鸠我唔知点样噶嘛，想知道咩叫冬睡咧？咁啊上 YouTube 啊揾得翻最旧嗰啲星期。 情冇女，但系你自己温习啦，即系嗰啲。我都 嗰阵时啲 KTV 好夸张，因为好少有呢啲节目。 系啊，好爆，好爆。 呢啲我有时即系嗰阵时啦，即系而家冇啦吓。嘅几年前自己咧喺屋企饮啤酒咧，饮大大地咧，自己开翻嚟睇自己笑， 系好笑噶，系真系好笑。 即系我自己睇翻觉得好笑。 但系人网年代嗰个 系 因为可能系你哋交情最好嘅时候。 系，其实。都系嘅，都系嘅。 到后来呢，就自己搞翻个低俗频道啦。 系 咁嗰阵时咧，反而认识深啲嘅咧，就系小李阿爸嗰个节目。 哦， 咁啊，同埋阿大老东，就一位我忘记咗 系。诶，温迪伦， 温迪伦 B one B one， 佢又做舞台剧，两其实三个人都做舞台。 大老东同佢哋讲嗰啲嘢咧，即系可能温迪伦。即系做爸爸日子先，或者未做爸爸， 系 做咗， 佢做咗。 但系佢哋讲，即系阿温生讲嘅嘢就唔及阿大老东同埋阿东哥咁到肉啊！ 哇，我都好似顶咗一集噶， 系好似系， 系啊，我都顶咗一集，系啊。 唔系小李阿爸就系咯， 其实小李阿爸呢个节目应该 OK 嘅， 系因为佢我谂住做落去嘅。即系讲真，点解个节目会停？系因为大老东同埋阿 B One 太忙啦，佢两位，因为佢两个真系一个喺舞台剧界系有名有攞享负盛名嘅，即系佢两个系劲人嚟嘅。即系喺舞台剧界，你话阿大老东、冼振东冇人唔识嘅，冇人唔识嘅。即系你唔识冼振东，你唔系做舞台剧嘅，你咪搞舞台剧嘅。即系例如温迪伦 B One 你唔识嘅，即系你又系唔系捞嘅，即系你明？你唔会唔识杜琪峰啊？大佬 话搵我，喂，得闲食餐饭先啊！你得唔得闲啊？大佬，你忙到甩碌嘅喎。 系啊，因为佢本身即系阿大老东本身嘅正职，而家都系喺香港某大话最大个嘅话嗰个话剧团，香港。最大嗰个话剧团，香港话剧团，即系里面系做教育嘅工作嘅。 咦，佢咪桃李满满？ 系系啊，佢亦都即系搞。 系啊，我嗰阵时听佢做节目，佢系教人。 系啊，佢教做。佢本身以前都教过书嘅。咁阿 B 咧，阿 B 大佬 B 咧，佢本身都系一个即系职业嘅舞台剧界嘅人士嚟嘅，亦都系一啲大团里面嘅人嚟嘅。佢啱啱有一个作品上咗，啱啱做完啫嘛，啱啱杀科啫嘛，佢啱啱有个作品，个作品好犀利，即系都系另外一个 friend 叫张非凡先生，即系佢哋一齐去合作嘅，叫一水蓝天，系一个香港本土原创音乐剧，系一个好相当之即系优秀嘅作品。 有冇男音喺里边？ 唔系一水蓝天，一水蓝音大佬，讲米行啊老友。 哇，米行真系有排讲喎。 系啊，咩？所以系系几即系一个几佢两个都好犀利，咁好忙啊。即系嗰时所以搞笑你阿爸，大佬即系唉，佢两位大哥点？ 其实个节目就好好睇嘅，但系突然间停咗咯，就 系。系，我哋嗰阵时个特色就系讲教仔啊嘛，即系讲即系我哋讲教仔系唔人子弟啦。点解咁讲？不过即系几有趣嘅，因为始终网台里边就即系 比较少 啲讲亲。子，但系用一个比较即系激烈嘅手法讲亲子，咁又少啲嘅。 唔系阿有时阿东喺大佬东喺 Facebook 嗰度讲嗰啲嘢好过瘾嘅，点样做一个榜样俾佢？譬如有时你见到不义嘅嘢，你要发声，但系个即系要做翻个榜样俾个仔睇。 系啊，我哋嗰阵时 即系我唔系要同人嘈。但系你唔啱，我就要企出去俾你 话 俾你听。 Teachable moment， 我哋嗰阵时叫做即系有时即系亲子去到一啲位，你觉得遇到一啲事啦，两父子一同遇到一啲事，你点嘅取向，你点样去反应，其实亦都系即系一个。是教小朋友一个好好嘅 moment 嚟嘅，咁我哋就成日遇到呢啲情形㗎嘛。 係啊， 咁唔通我同个仔一齐又闹死黑警你收皮啦，屌你老母咁咪冇可能㗎嘛。係咪好啦，咁但係你又忍住喎，咁而嗰个差佬可能真係唔啱喎，咁你点样同佢讲呢？咁你係咪嗰个 moment， 你个细路喺你隔篱，你咪要解释翻俾佢，系啦，即系点解佢系啱定系错？唔系佢着制服就系啱嘅， 冇错。你解释俾佢听，佢做紧啲乜嘢？ 系啦，系 咩啱唔啱？ 系啦， 你应该要点样 分途嘅？ 系啦，即系你点样判断？即系唔系分途去？嗱，分途我又唔系好中意用呢个 term 啊。 唔系我系噶，因为我嗰两个系女啊嘛，即系我不嬲咧就见到啲骑呢怪啊嗰啲咧，我细细个就哇女，你睇下呢啲咁嘅款， 咦？点解我会咁多亲戚入咗嚟嘅？点咁奇怪嘅？系咪佢见到我喺度睇紧？所以佢睇 唔系，其实咧，因为今日你嘅驾临咧系万众期待嘅， 系啊，好耐冇见啊嘛， 系啊，大家好耐冇， 点解咁期待咧吓？ 系啊， 唔係啊，朋友個朋友， 一來又唔係一來啦，二來咧，啲人就誤解，以為我同阿東係唔啱嘅。其實我哋從來都係朋友。 知啊，你兩個自己搞清楚。 擺明就唔啱嘅啦，先啦。 所以我話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幻想出嚟嘅，真㗎。而家先真相大白咯，好多時。 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幻想出嚟嗰啲嘢當真，其實最大嘅，即係最重要嘅嘢就係要。睇医生咯，病向 喂记得食药啦。如果唔系好似我咁，咪记得食药。 喂，其实我做人咧就嗱，你知我不嬲咧，就算我同你唔系朋友，我都唔会恶言相向嘅，即系至多 冇错， 至多唔倾偈嘅啫。我就唔会啊，点咬住人放，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嘅。 同埋最 唔系何必要咁样 系？系最典型咧，最好嘅例子啊，咪就系当年郁敏同老萧反台嘅时候，系嘛？ 冇错， 边个冇讲边个，边个冇讲边个，大家自己去抄翻吓个历史啦。 嗰阵时咪两败俱伤啦，搞到啲节目两个人冇人听。喂，你自己不嬲都嫁人哋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但你做 错，我好记得老萧。 但你两个都冇做到嘛， 不出恶言，即系我即系我个人都系 唔系你做到啊？不过 系啊，嗱，真系讲 坚，你都做到。 我去咁多个台，我离开咗某个台之后，我去咁多个台，就算我 rap 假好，甚至上嚟好，我都冇乜讲佢任何嘅唔好嘅嘢。不过佢都系中意咬住啲人放。而家新近， 冇错， 新近就你系咬住我 接咗棒， 肉韧啊，咬住啊，黐住牙啊嘛。 咪就系，讲到呢度咧，都点都要唞唞去廣告先， 陸續有你啊！ 下次更精彩，下次更精彩。